OK， 好，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给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到主你的面前，听到你自己的声音，也求主你用你的话语，你来坚固我们，来光照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虽然是曾经与你为敌，可是我们有你自己的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明白你救恩的宝贵，凭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能够以你儿女的身份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继续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对你的在创世以来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我们更深层的丰盛的这个救恩有更深层的认识，也带领我们当中我们心里面有重担的，愿你来帮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把一切的重担来卸给你。我们在找工作的，我们家里面婚姻上面有挣扎的，我们儿女他们远离你的，愿你这时候你自己垂听我们在这里所献上的祷告，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愿你自己从天上来垂听，愿你自己来怜悯，也求主你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也为了我们楼下装修，我们还剩下最后的一点工程，求主你自己来引导，给白人他们有智慧，也让我们能够有在一个这样子一个新的地方，我们怎么样来好好的来妥善来使用，愿你在不同的聚会里面你自己的道兴旺起来，那我们的百姓，你自己的百姓，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到聚会里的福音朋友都有机会听到你自己的道，因为你要用你的道你自己来收割你的庄稼。我们谢谢主，把一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我们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起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所以如果你在想这个下个礼拜是不是有第五个部分，下个礼拜没有了 ，OK， 你可以放心。我们这个有一点点的 echo 的这个麦克风哈，那个楼上呢管音响的弟兄。那我们上一个星期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呢，就是代表法利赛人跟这个经学家。所以这里面这个几个比喻里面的这些人物的话，我们知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学家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是什么，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他们代表什么。这个其实我们仔细去思考的话，其实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学家今天这个是代表在教会里面的两种人。OK， 那第一种人是什么？第一种人就是他这个这些人，他们是固定来教会做礼拜的。OK， 可是他们可能受了洗了，也可能在领圣餐，可是他们还是失落的人。那从外面的来看的话，他们可能很敬虔，可是在里面呢，他们里面没有真正的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所给他们预备的这个救恩。因为在他们里面的这个思想的话，他们还是在依靠他们自己的好行为，让他们的好行为透过他们的好行为让上帝来接纳他们，而不是认识到只有唯独透过耶稣基督他这个完美的这个一生，这个他的义归算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得救的。所以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一个人不是说他受了洗他就是基督徒，而是他里面有没有神的生命，圣灵的这个内住在他里面。那圣经里面讲真正的这个基督徒是就是圣灵在你里面更新你的，你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个耶稣讲过，人若不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学家他们是当时的这个教会的领袖，当时的宗教领袖，这样子好了，他们是当时圣经的专家，他们我们可以说这个法利赛人这个他们是当时的这个旧约的教授，这样子。经学家的话是会走动的 walking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OK， 会走动的圣经专家，有什么问题问他们，他们随口就可以答出来了。那虽然他们表面上他们是很敬虔的，可是这个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还是失丧的。 那我几个月以前我在这边我们一起讲过一个道，一起看过这个娶亲宴席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里面最后有一个客人来这个参加这个宴席，最后我们发现他没有穿礼服啊，最后一分钟的宴席开始以前就被赶出去了。那耶稣在这里这个那个比喻里面就是在讲这那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子民里面有一些他是没有重生的，有一些没有是真正经过因信称义的，有一些他没有是真正的是依靠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来让他称义的。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失丧的儿子。那这个小儿子的话是很清楚的，这个他是离家出走，离开他父亲，在外面过得很放荡的生活，浪费他父亲的资财，然后跟妓女混在一起。那可是另外一个儿子，这个大儿子他也是失丧的。他虽然在家里面他根据他讲的话是看样子很努力的在他家里面的父亲的这个农场里面做工。可是我们看到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好像有一点点的问题。他没有把他父亲当作父亲，他好像把父亲当作一个很苛刻的这个地主这样的 ,OK? 所以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真正的就是来帮助法利赛人跟经学家，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没有得救。这是讲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所以耶稣一开始讲这个失羊的比喻，当耶稣讲到那个这个99只羊代表是什么？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对不对？那耶稣讲到这个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跟经学家他们的心里面在想什么？他们在讲，这个我们很高兴你跟我们很认同，我们就是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OK, 那个税吏跟这个妓女呢，我要那个是世上的。Right? 那当耶稣讲到这个失钱的这个比喻 ,OK, 讲到这个10个钱币有一个丢了，另外一个9个没有丢 ,OK, 那法利赛人跟经学家反应是什么？Of course, 我们这那九个当然是指我们了，非我们莫属。After all, 整个以色列国家里面如果有人要靠行为得救的话，当然是我们了。所有的人都公认我们是圣经最熟的最敬虔的。好。那当耶稣讲完大儿子的比喻的时候，法利赛人可以继续在那想什么？他们可能彼此对望一眼，那个牧师今天讲到是不是在讲我们？所以耶稣头两个比喻是干什么？耶稣在 set them up 这样的，耶稣在一个设计一个圈套，耶稣给他们有一种安全感，耶稣让他们以为，这个是的 ，OK, 我们自认是 OK, 这个自以为意的，是义人啊 ，glad 很高兴你耶稣，你这个牧师。完全跟我们同意。可是耶稣讲到这个大儿子比喻讲完了以后，讲到这个大儿子在外面不肯生气不肯进去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学家开始也许开始在想，好像这个比喻是针对我们去讲的。其实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针对他们去讲，因为这个小儿子已经回来了，因为这个妓女跟税吏已经来到耶稣的面前跟随他要听他讲道，因为妓女跟税吏的已经明白什么是恩典，明白救恩是恩典，问题是法利赛人跟经学家他们不明白，他们还要自以为意，他们要靠着他们的好行为，他们虔诚的宗教的行为让上帝来接纳他们，那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所以法利赛跟经学家一方面的话，就是今天还是有在上帝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圣子的国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是真正的是靠他自己的行为让上帝来接纳他。那这种人很 typical, 他会讲，你信了耶稣没有？你问他的话，他说我受了洗了。某某很有名的牧师哈，那个跟那个蒋总统讲到的那个，他替我施洗的。那你将来有去进天堂的把握吗？ 像我这样子的人，你看我道德还不错的 ，OK， 没有理由上帝让我这样子的人下地狱。And besides， 我有受洗证书，是很有名的那个牧师替我这华人界里面很知名的替我受洗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在依靠宗教的行为，依靠他们自己的道德来得救。但另外一些人呢？另外一些人其实可能就是我们当中的大部分的人。那另外一些人，他们是得救的，是清楚得救的。可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些心态，我们的这个思想其实跟法利赛人、经学家差不了太多。哎，我们受到，因为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堕落的，我们都是堕落的。堕落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是什么？就是人堕落，其中一个后果就是人要活一个独立于神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a life independent of God。OK， 那这里这种表现有很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方法是什么？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自己要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去称义。那换句话说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救主，因为我们里面很多这个堕落的思想的话 ，OK， 就是相信这个就是我什么人都不信，我信靠我自己。这是 where we come from， 我们是从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出来的 ，right？ 是不是？你是不是从一个环境里面出来的？认为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神仙皇帝，也没有救世主 ，you are your own savior， 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 go through life， 我们这个想要 justify ourselves， 我们要照自己的努力来称义。好，那你，所以我们里面我们都有残余的 residual 残余的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学家的这个思想 ，OK， 在我们里面。那法利赛人跟经学家他们的这个症状是什么？他们的思想的这个症状是什么？我要这个大儿子说，跟他父亲说，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他在想，他 I'm OK 是这样的，我这个人很正直的。我在你家里做了这么多年，你没有给我一点 reward， 你连一个山羊羔都没有给我，让我跟我朋友一起开个 party。Okay. 那其实这个大儿子他是完美吗？他不是的。其实他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anger 跟 bitterness， 他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和愤怒。OK， 所以他老爸一出来的时候，啪一下他就吐了一大堆苦水。所以这个。而且他拒绝，他站在门外，他拒绝进去的时候，他在当着整个村子的人，他在当着整个村子的人面前来羞辱他的父亲。那这个他讲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他背后的思想是什么？他背后的思想就是说，他要用他的这个好行为来 justify 他自己。那你应该赏赐我 ，reward me。所以他的思想是公价的思想，不是恩典的思想。我们以前讲过这个，讲过一个比喻，葡萄园工作的比喻，我们讲了大概两篇道还是三篇道，就是讲什么是公价，什么是恩典。所以他的脑筋里跟他父亲的思想是一个公价的思想，不是个恩典的思想。他老爸是一天到晚跟他 convince 他 ，OK， 你是我的儿子， okay， 你跟我住在一起，你常有我，我将来这一切都是你的。他老爸一天到晚跟他讲这个恩典的思想，这个儿子跟他父亲讲的话就是公家的思想。我在你家里当了 slave 这么多年，你怎么连一个山羊羔都没有给我？太不公平了，太小气了。所以这个是他要用他的好的行为，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来我赢得，来 justify 他自己，来称义，让他父亲因为这个缘故应该给他得到的奖赏，是说最起码一个山羊羔吧，你知道，我开 party 的话总要有一些东西可以吃吧。所以这个所以有一个牧师是这样子 ,OK, 一个牧师他说 we go through life,我们堕落的人 ,we go through life trying to justify ourselves. 用不同的方法来 try to justify ourselves. 那今天如果我们对这个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义我们如果对我们的义没有认识到，就是说唯独透过耶稣基督过的无罪的一生，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的话， 而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个义是一个外来的 alien righteousness， 外来的这个义，这个归算给我们，而我们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的 righteousness， 我们的贡献，自己的贡献是零的话，为什么是零？因为我们这个是全人堕落的 totally depraved， 除非我们是这样子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里面的思想自然而然的就会变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再加上我的好行为，加在一起去乘以。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思想呢？因为我们想在我们的救赎上面，我们有参与份，就是我有功劳，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思想呢？因为堕落的时候的我们的在神的面前就是有一个骄傲的心态，这是堕落的后果。亚当为什么他要吃那个果子？因为他要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他不想做上帝的律法的 executor 执行者，他想变成立法委员 legislator， 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像神一样这个能知善恶。上帝当初创造人的话，上帝是 legislator， 上帝是立法，上帝颁布律法，人只有执行上帝的律法，人自己没有办法来执行这个颁布律法。可是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要自己去成为立法的，所以他就这个叫做能像神一样能知善恶。所以我们今天就社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人要自己成为这个是非对错的标准，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问，社会里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这个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原因。如果今天我们大家出去开车，每个人自己有自己一套交通规则的话，你说外面会不会出很多车祸？肯定会出很多的车祸的。Okay？ 那今天的话，我们很多问题就是属于这个这里。所以如果除非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义是100%来自耶稣基督完美的一生。上帝把他的归算给我们的话，我们里面我们会有 tinted， OK， 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经学家的这个自以为意的这种心态。所以到底神对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称义是神单方面所做的工作，就是 monogistic， 或者是双方面，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加上我自己的行为，这个是很重要。那如果我们认识是错误的话，我们会带着法利赛人跟这个经学家这样子的这个心态。那如果我们的自己的称义是参与了我自己的行为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要做到多好才是 good enough？ 我的量，我的好行为的量跟它的值，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我要做到多好才算是及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堕落，我们人堕落了以后， okay， 我们很多时候 try to justify ourselves one way or the other。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牧师说，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在 go through life， 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在证明一件什么事情，证明是 I have not been a bum， OK， 我这一辈子没有白白的活，我这一辈子没有摆渡，我这一辈子没有虚度我一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看过一个电影叫这个 Saving Private Ryan， 好看多哈，最后一幕那个被那个拯救的那个人，他老年的时候在墓前，他问他太太的问题是什么？他问他太太，因为那一些人赔上自己的生命代价来拯救我，我要好好的活来报答他们。他问他太太，我这一辈子活的是 OK right， 我没有辜负那一些人为我的拯救我丧失的那些生命的那一些人。那今天我们人堕落了以后，有很多的方法我们来 justify 我们自己。那这个有的人是这个追求学位，哎，我不是个 bum， 为什么？因为你看我有这些学位 啊，这个大学是哪一个大学读的，然后 Master PhD Postdoc 在哪里等等，这是其中一种的方法。那这个是这是一种方法。那再下去是什么？我是住什么样的房子，我是穿什么样的衣服，我是开什么牌子的车子，我是住在哪一个学区，我的儿女是进哪一个大学，我在我的 professional society 里面，我的身份地位是什么，我是不是 fellow， 我是不是个 fellow， 我是不是那个拿到什么样的这个 reward award， 这个颁布的那种奖赏等等。有的人称义的方法是透过我们自己的成就感，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一种人。如果你遇到这一种人的话，你跟他见面交谈的过程当中，他可能花大部分的时间告诉你他的 accomplishments， 他所成就的这一切。那为什么他要跟你讲那些很多这些东西呢？因为他要用这个方法来 justify 他自己。我这一辈子 I have not been a bum。所以这个是很多很多了。我曾经碰过一个妈妈，她就我跟她见面不久，她就一直在跟我讲，她的儿子是以几分几分几分考进某某某某一个大学的这样子，这是她一生最引以为荣的这个事情，等等。所以这个是很多很多这个方面的、啊、这样的方面，有时候可能是这个我们儿女的这个得了什么奖什么奖什么奖，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壁炉上面那个 fireplace 上面就挂了一大堆的那个锦旗奖杯什么 OK， 你看这个画画音乐小提琴钢琴 OK， 加上 karate 等等一排的那个东西在那个地方，这一很多母亲是用这个方法来 justify 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I'm OK。 那问题圣经讲什么？圣经说 we are not OK。至少自从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就说 we are not okay。 所以有很多的方面，有的人 justify 他自己的方法是很多人很喜欢我，很接纳我；有的人 justify 他自己的方法是我认识很多很重要很有身份的人。那我曾经就碰过一个人，他说你来北京没问题，我是老北京，我带你出去玩，我认识这个大医院的什么什么什么院长，认识到这个什么什么教授等等这些东西，你来包在我身上 OK。 所以这个有很多的不同的方法我们会 justify ourselves。 那很多年轻女孩子呢，她 justify 的方法是什么？她的身材很好OK， 那最后的结果呢？那个厌食症 ，eating disorder 等等这些东西都跑过来了，所以这是一种 justification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有一个年轻女孩子，这个她每次出门以前呢，要花40分钟去化妆啊，是这样的。所以她爸爸就跟她讲，为什么你每一次出门以前要 put wall paint on your face？OK， wall paint， 印第安人出去打仗以前在脸上涂的那个 爸爸说你上帝创造了你这个脸很漂亮的 OK， 你不需要去替他加工。Not necessary， 不需要去加工。所以我们 go to life 去 justify ourselves。 那牧师的话也不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也是有。我认识过这个两个牧师，这两个人以前是工学院背景出身的，后来两个人神都呼召传道，两个人去读了同一个神学院，两个人后来就在他们所住的那个城市的两个 suburb 当华人教会的牧师。那有一年他们两个牧师就有一个比赛什么？今年年底一天，我们这两个教会哪一个教会受洗的人数多？传福音是个好事情，可是我们需要用这样子受洗的人数来 justify 我们自己吗？所以在神学里面，这个教牧学里面，这个一开始神学那个教牧学的这个老师就警告我们，将来你们出去牧养教会的时候啊，你要胜过三个 temptation， 三个试探，三个 B， 什么三个 B？ Body 有多少人数？ Bucks 你教会的预算多少钱。第三个是 bricks, OK, 你的这个 building 有多宏伟等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都是不同的方法来 justify 我们自己。可是如果当你认识到你在神的面前唯一能够 justify 你的是什么，称义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为你过了无罪的一生，然后上帝把他的义归算给你的话，那你就 stop, just try to justify yourself。那我们真正的才会这我们的这个重担才会释放下来，然后我们能够为上帝而活，为别人而活。不然的话，我们是一天到晚才出给其他的人跟上帝面前证明说 I'm not a bum, I'm okay, 靠我自己的行为来证明 OK, 或者我的 looks, OK, 然后我的 looks 现在很糟糕OK, 20-30年前比现在瘦很多。OK, 所以让我们认识到，当我们认识到圣经所说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义行，以赛亚说像什么，像污秽的衣服 ,dirty rags, 那我们才会认识到，当我认识到我这个人是全人堕落的，我们的人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方法都是偏离了上帝的标准，全人堕落的话，也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称义唯一的方法，我们才会 stop trying。所以这个大儿子的这个心态，就是靠他自己的这个行为来称义。那另外一个他的特色是什么？就是他在跟别人比。那他具体跟谁比呢？他跟他这个弟弟去比，他说什么？他跟他父亲说29节，他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欢乐。但是你这个儿子常常跟娼妓在一起，花尽了你的钱财。他一回来，你倒得为他宰了肥牛犊。”所以他在他父亲的面前，他要自己称义的方法是什么？他跟他的弟弟去比。你看我比他好了不知道是几万倍，哎，我这么多年在你家里面 ，OK,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每天 OK overtime 在田里面工作，哎，也没有要求1.5倍的这个薪水，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心态就是他人比人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如果我们的要靠自己耶稣基督的救恩加上我的行为来到上帝面前称义的话，那其中一个方法，我们要称义的方法就是找一个比我差很多的人在上帝的面前说 Look, 我比他好很多，不知道多了多少。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一个法利赛人跟税吏跑到店里面去祷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法利赛人说，你看我又禁食祷告，又有十一奉献等等，不像那个税吏。但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他的心态是什么？我比那个税吏不知道好多了，不知道好到哪里去。那他用他的这样子的比较的方法让上帝来接纳他。所以所以今天我们对这个称义，我怎么样在上帝面前才能够被上帝接纳，我怎么样去称义，这个认识很重要。如果我们认识有偏差的话，那这个会影响我们跟其他的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我们多多少少都受到这个堕落的影响，我们里面都有法利赛人跟这个经学家这种心态。那如果我们要靠我们的称义包括我们一点点自己的行为的话，那我们其中一个后果是什么？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会跟教会其他的基督徒开始去比，我比他更敬虔，我的信仰我的教义比他更纯正，我传的福音比他更 pure, 我的奉献比他更多，我带着信主的人比他更多，我的聚会我的圣经讲解经解的比他更清楚明白等等 OK。我的侍奉的我的量跟我的值都比他多，所以我们会 go to life 是这样子来做这样子的这个比较的结果，比较的结果是什么？就像这个 这个大儿子一样，他最后就看不起他的这个弟弟。他没有认识到我跟我们的兄弟两个人都是堕落的人，都受到堕落的影响。所以这个救恩是很重要，对我们对救恩的认识很重要。这个大儿子没有，因为他跟他弟弟在那边比，他要靠自己的行为成义，所以他没有体会到这个父亲的心态，他没有认识到，我这个弟弟在外面流浪这么多年，吃了不知道多少苦，今天回来家里面，我们应该好好的庆祝才对。他没有办法理解他父亲的心意，因为他是 too preoccupied with 他自己的称义。所以这个是这个影响到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因为他跟他父亲关系的话，应该是一个父亲跟儿子的关系，结果现在变成一个律法 legalistic 律法主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而不是一个恩典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开始学习怎么样有怜悯的心，像我们天父那样子。那除了我们是圣灵重生以外，我们对救恩的认识要连续不断的继续来学习，不只是学习，要常常被 remind， 常常被提醒。 OK，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灵里面我们都有 Alzheimer 的症状，我们会忘记，我们的本性就是要自己去 justify 我们自己，这是人堕落以后的结果。所以我们常常要被提醒，我们的意识来自于耶稣基督，我们的意识耶稣基督为我们过得无罪的一生所赢得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唯一能够成义的方法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Otherwise 的话，我们很容易我们就 slip into 这个大儿子的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学家这样子的心态。所以这个我们对救恩的认识很重要，我们需要常常的在讲台上面，在聚会里面，我们那个对上帝的恩典有更清楚的这个认识。所以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堕落，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里面的破碎，我们在对上帝的救恩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们就开始对自己对上帝在我身上所现在所做的工作更深一层的认识，认识到我自己里面我有很多地方需要被上帝修补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恩典，不然的话我们是一天到晚要 fix other people's problems。 哎呀，你这里生命有问题，你这里是否有问题，我们就很忙的 fix。 其实当我们去 fix other people 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出发点要认识到我是个堕落的人， I'm broken。 那上帝在天天在我身上在我做修补的工作。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学家第二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他跟别人在比，别人比，那他有夸口的。那今天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呢，就没有夸口的余地， nothing 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称义的贡献是多少？零 zero。 那如果是零的话，那你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所夸口的这一切，在上帝的眼睛里面看的话，都是污秽的衣服。那第三方面，那个大儿子，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什么？看到就是说他跟他父亲的关系是一个律法上的 legalistic relationship， 不是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不是一个个人生命上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他把一个父亲跟儿子的关系变成一个老板跟雇员的关系，这个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在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就跟他们讲，以色列跟我的关系好像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 那可是到了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到了法利赛人跟经学家这个时代的时候，他现在他的心态是一个不只是老板，而是一个很苛刻的老板。OK， 大概跟 Epic 是同一个 level 的。OK， 这个苛刻的老板压榨我的是这样子。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好，上个礼拜我们讲这个服侍，这个是英文怎么翻译的？I slaved for you. All these years, I slaved for you. 这么多年来，我在家里面像一个奴隶这样子，在服侍你。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 irony 中文叫什么？讽刺是不是？好没有？你看到没有？那个小儿子，他回来了，那他的草稿是什么？他跟他老爸要讲什么？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一个工人就算了。喂，他爸爸说什么 ？No， 岂有此理，绝对没这回事情。把戒指给他戴上，恢复他的身份地位，把袍子，这个款待这个客人的袍子，最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那个肥牛犊，我们留了过新年吃的那个肥牛犊，把他给宰了。没这回事情。那你看，这个小儿子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个工人。这个大儿子呢，他在家里，他说我在你家里。当你的 slave 这么多年，奴隶这么多年，所以这个他把这个关系彻底的被破坏了，被破坏。所以这个，所以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一个关系？是一个父亲对儿女的关系，是一个恩典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工价之间的关系？因为工价就是讲到老板跟雇员之间的，所以你上了两个礼拜的班，他一定要 direct deposit 到你的银行的账户里面去，这是你该得的，这是你该得的。那可是今天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却不是这样的，又不是这样的。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恩典，我们该得的惩罚就是在地狱里面受到上帝的愤怒的这个惩罚，我们没有得到，而人闯出来的祸，在伊甸园里面，亚当我们的祖先闯出来的祸，上帝派他的儿子来承担这个后果，这是一个恩典的关系，不是一个工价这样子的这个关系。那这个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好几个不同的身份。我们也是神的仆人的身份，我们是他草场上面的羊，我们是我们耶稣把我们当作朋友，从耶稣说，我从你以后不把你当仆人，我把你当朋友。我们也是耶和华的军队，耶稣是我们的元帅，可是我们还有一个我们也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心腹 bride。那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可是在主导文里面，当耶稣要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要我们称呼上帝是什么？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没有要这个要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军队的元帅，也没有要我们祷告这个上帝是我们的主，当然他是我们的主，他是 master， 他是 lord， 这个是没有错。可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提醒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了，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所以这个我们很多时候会把我们堕落的父亲的这个形象 project 到这个天父的上面去。所以这个大儿子说，我服侍我 slave for you 这么多年，可是你没有给我应得的。那这个父亲提醒他，他说你常跟我在一起。你常跟我在一起，你住在神的家里面。所以到了耶稣那个时代，这些法利赛人经学家他们把耶和华看作是一个 burden， 看作一个重担，是这样的。可是耶和华 跟他们讲什么？你看那些外邦人吗？这么几百年来，你常跟我在一起，你们当中不是有会幕吗？你们当中不是有圣殿吗？你们当中不是有律法吗？你们当中不是耶和华差遣先知来跟你讲话吗？你们当中不是有祭司，当你们犯罪的时候，你可以透过祭司来 restore 上帝跟你之间的关系吗？所以上帝这样子恩待他们，可是到了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他们的宗教的领袖把耶和华看作一个 burden 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是这样的心态的话，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救恩认识不够的话，我们会朝一个方向思想。Okay? 我们在神的面前最起码的要做到什么地步，上帝才不会惩罚我。英文里有一句话， What's the minimum I have to do to get God off my back?我要参加多少聚会，我要奉献多少钱，我要有多少侍奉。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心态的话，我们基本上的思维的方式就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对救恩的认识不清楚。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恩典的话，那我们才会一辈子还会有一个感恩的这个回应。我们是会侍奉神。我们是会传福音。可是这个不是赢得我上帝对我的接纳跟认可的这个条件，不是的。因为在我与上帝为敌的时候，天父已经派他的儿子来为我来钉十字架，那神对我的爱在这里就显明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对上帝的侍奉是一个感恩的回应，因为他已经在我们信耶稣那一刹那已经为了我们做什么。因为上帝把所有的包括他自己在里面，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刹那已经完全赐给我们了。你有了子你就有父，你有了子你就有父、right? 圣经里是这样子讲的。所以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去承受整个新天新地，不是现在这个堕落的 ，OK， 又 recall Walker， 又是9%几的失业率，又是 global warming， 这个天地不是在这个堕落的天地，而是一个完美的、没有受到最污染的这个天地。那这一切都是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刹那，上帝已经全部给我们了，只是时间还没有到我们去承受这一切而已。所以当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啊，是这样子一个认识的话，对上帝的救恩是这样一个认识的话，那这个才会彻底改变我们里面对上帝的这个心态跟别人的这个怎么样 interact， 怎么样互动这个过程。那第四方面我们看到什么？第四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经学家，他把上帝给他的东西财产看得比上帝更重要。OK， 所以这个大儿子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欢乐。Okay? ”他的焦点是放在什么上面？他的焦点是我父亲给我什么好处上面，这个父亲给他讲是什么？他说你常跟我在一起，你是我的儿子，你常跟我在一起，我一切都是你的。所以的话，人堕落的时候，当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他堕落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具体的表现就是他看的上帝给他的果子东西比上帝自己更重要。那这个大儿子他看中的是什么？我父亲没有给我一个山羊羔，他父亲说你是我的儿子， I'm yours， 你是我家里面的人。你好像忘了这一点， 你明明是个儿子，结果你现在要把自己贬低到一个故宫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所以这个啊，所以上帝说，圣经说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产业，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并且透过耶稣基督的缘故，现在他是我的天父，他是我的天父。我们不只是 legally 法律上来讲被 adopted 成为上帝的儿女，而是在生命的层次上讲，上帝我们的天父把他的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一个生命上的联系。当然法律上来讲，我们作为上帝领养的这个孩子，我们要去承受他将来的这个产业，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产业。所以这个可是，所以我们从我们具体的这个啊生活里面不同的表现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多多少少里面都有残余的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经学家这种心态。那上帝帮助我们的方法是什么？让上帝帮助我们的方法是对他在创世以来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来透过教会不同的聚会，让我们更深一层的这个认识。我们堕落的其中的一个后果，一个很可惜的后果，是我们对救恩很不容易明白，我们对宗教很容易明白。宗教是什么？人凭自己的努力让上帝来接纳我，我们对这个很明白。OK， 不相信你去问问法轮功，还有慈济等等，还有其他的这些靠自己努力要去得称义的人，这样。可是我们对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这个是 foreign to us， 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那所以上帝给我们不同的这个聚会，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当我们越来越学习的过程当中 ，OK， 我们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这个有很有名的美国牧师啊，他讲过一句话，对，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他说 ：“Cheer up, you're worse than you are. OK， 然后你要乐观一点，因为你比你想象的更加糟糕。OK， 哎、okay, ，这 OK， 这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对我们里面的这个破碎，我们里面的 brokenness 有更深一层认识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无条件的拣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救恩，虽然我是这样子 messed up， 那我居然今天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称他为我的天父。所以上帝对我们里面的这个 brokenness 当然是远远超过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里面的这个破碎，这个 brokenness 这个认识。虽然如此，上帝还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把这些这个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个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要赐给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透过这一段圣经，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学习到我们需要常常的被提醒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称义。我们常常被需要提醒，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唯一的能够称义的方法是透过我们的立约的代表耶稣基督，因为他为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而你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今天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败坏，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破碎，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各种不同问题的时候，是吧？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体会到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你的恩典的丰盛，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